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听众朋友们，我是朱旭，今年88岁了。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。 这个角色啊，他始终是个活人，他在生活着。 他被大家尊称为老爷子， 濮存昕，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，蓝天野，比如说爷爷的表演方式，天生的松弛，天生的自然。 千人一面容易得，一人千面几回稳，举手投足都是戏，功成名就仍平凡。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，以此缅怀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先生。 电视连续剧《末代皇帝》是由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28集连续剧。这是一部真实的历史，用艺术的手法再现其生活。中国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3岁进宫，数日后光绪皇帝、慈禧太后相继病逝，由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，由其父载沣监国摄政。溥仪在宫内除了读书写字、学英文以外，就是游玩，因为他还是个儿童。辛亥革命爆发后的次年，溥仪被迫退位，根据民国临时政府协定的清室优待条件，退位后的皇室一行人仍旧留居皇宫北半部，继续保持大清皇帝尊号。溥仪关起宫门做皇帝，保持着皇家祖宗一系列的家法。1917年，北洋军阀张勋率兵入京，拥年仅12岁的逊帝复辟帝制，溥仪又做了12天的皇帝。张勋兵败逃匿，溥仪再次逊位，仍留居皇宫，恢复他的逊帝生活。溥仪17岁大婚，娶皇后婉容，娶淑妃文秀。大婚庆典仍按皇家规矩风俗而进行，虽然禁闭宫门，社会上的新时尚仍不断地浸透宫里，剪辫子、穿西服、跳交谊舞，引起皇家内部的骚乱。溥仪不顾同治和光绪的遗孀们以及父亲载沣的反对，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旨意去行事，安电话、看洋电影、做白话诗等等新潮涌进，冲击着几千年的古老的传统，破坏皇家固有的生活方式。1924年11月5号，溥仪被冯玉祥、陆钟麟赶出了皇宫，永远废除大清皇帝尊号。溥仪全家及其部分臣子移居天津， 先住张元，后往郡管。他虽然从逊位的皇帝变成百姓，仍是关起家门做皇帝。1931年，发生918事变，溥仪秘密逃亡东北，在日本支持下，做了13年的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溥仪及其臣子被苏联红军俘虏，送往西伯利亚伯利收容所。当远东战犯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始审判日本战犯时，溥仪出庭作证。审判结束后，他仍然回到伯利收容所。5年以后，新中国把溥仪引渡回国，在抚顺战犯所接受管理所的劳动改造。这期间，溥仪曾想与分散了的妃子李玉琴再相聚。管理所所长为他找到了李玉琴，特许他们夫妻相见，留住一宿。在李玉琴坚持离婚的要求下，溥仪无奈只好应允。经过9年的改造，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时期大赦，溥仪和他的罪臣们同时被释放，受到周总理、陈毅、贺龙等中国领导人的接见。溥仪的一生是特殊的，是世界上仅有的。这部电视剧拍摄达4年之久，耗资巨大，集各方面的名人为顾问。溥仪的胞弟溥杰为本剧的顾问之一，云集了优秀演员于一堂。这部电视剧一经播出后，受到亿万观众的喜爱。本剧年代的跨度很大，扮演溥仪的共有4个人。3岁当上皇帝的小溥仪，选自东华门幼儿园。7岁到13岁的少年溥仪，选自北京市小学校的学生。14岁到中年的溥仪，由中央台演出团的著名演员陈道明扮演。46岁的老溥仪，由朱旭扮演。从23集开始到28集为止，从溥仪被俘到在苏联的伯利收容所开始，用朱旭自己的话说，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没有我，劳动改造我来了。在这6集戏中，只有第23集有长篇幅的大段台词和表现人物的动作。朱旭所演的其他5集中溥仪的话很少，只有1-2句台词，主要靠无言的动作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。对于演员来讲，这是难度很大的戏。溥仪做皇帝和逊位皇帝的特殊性，也有普通人的共性。朱旭抓住这2点进行了深透的分析和理解，他对人物的发展和处理都不忘历史的根据。有几场戏的处理是使人难忘的。被俘在苏联的伯利收容所的时候，苏联对溥仪只是关押，没有进行劳动改造。虽然溥仪和他的臣子们同是阶下囚，可是他那皇帝的威严依然如故，特别在他的臣民中间仍然保持着唯我独尊的气派。可是回国后，到了战犯管理所，他的精神状态大为改变，压抑、悲观、痛苦、内心的不服等等复杂的情绪都集中地表现出来了。在引渡回国的火车里，他的内心处在恐惧和万分紧张中。他认定回到祖国就要按照战犯处以死刑，死到临头的思想情绪一直笼罩着他全身心。在臣子的面前，表面上 他又故作镇静，强迫自己手里拿着佛珠不停地转动着，嘴里又无声地念着佛经，以此掩饰内心的恐慌。让溥仪下车吃饭时，他又误认为这是送中饭，突然高喊了一声拿酒来。在这充满绝望的一声大喊中，他晕倒在地上。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，第一次上操，溥仪来晚了。想不到在这个劳改队里，领队的却是从小就跟着他，由他呼来唤去，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，百依百顺，绝不敢说半个不字的太监李德勤，今天胆敢对他这个皇上发号施令。一向唯我至上的溥仪怒不可遏，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他打骂。他走进李德勤身旁，面对面虎视眈眈瞪了好久，企图用这无言的怒视压制住太监。可是现在他们是平等的了，都是犯人。他无可奈何，只好愤怒的又带几分伤感的强迫自己走回到队伍里。又如溥仪到了监狱的第二天，夜里睡不着觉，翻来覆去的，最后烦躁的使他起来披着被子坐在那儿。他刚刚拿出香烟，睡在身边的李德勤立刻起身为他寻找火柴，把已经睡着了的人一个个的叫起来，问有没有火柴。溥仪却一声不响，最后他极其不耐烦地看着李太监，指指地下自己穿的棉鞋。李太监遵照着旨意把鞋垫掀起来，里面藏着一盒火柴。李太监小心地替溥仪点着了烟，才悄悄地躺下。只要溥仪和李太监单独在一起，他那皇帝的尊严仍不时地表现出来，仍旧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溥仪从生下来的那天起，几十年如一日，穿衣、吃饭，就连穿袜子、系裤腰带都是太监的事儿。自己身不动，膀不摇，是饭来张口、茶来伸手的真龙天子。现在这一切生活都要靠自己操劳，于是出现了衣帽不整齐、干什么都笨手笨脚的样子。还有一场戏是由溥仪自己洗衬衫，正洗半截的时候该吃饭了，他扔下衣服就走，水龙头也没有关，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，结果白衬衫染成了花灰色的，水溢满了地，几乎成了小河。弟弟溥杰知道以后，急忙赶过来替溥仪扫水。当溥仪也回来，看见溥杰替他扫水的时候，反而把扫把夺过来自己扫。其实溥仪是在生自己的气，一边还难过地埋怨自己笨。溥杰想安慰他，脱口而出地喊了一声大哥。溥仪愣住了，他们虽是亲兄弟，可是从儿时起就不许以兄弟相称，应该都以君臣相称。几十年这是第一次听到弟弟喊他大哥。溥仪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让溥杰再叫他一声。这一声大哥喊出之后，溥仪泪流满面，同溥杰拥抱在一起。 这是溥仪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感到了亲情，尤其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里，他怎么能够不激动呢？观众看到这儿也随之泪下。短短一两分钟的镜头，朱旭却把溥仪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他刻画出特殊环境里的溥仪，经常出现的是双重人格的心态，时而自尊，时而自卑，可怜可笑又可气，复杂心理的交错却让观众感觉真实可信，因为他牢牢地掌握住溥仪这个特殊人物思想感情发展的规律，同时抓住他心理和精神状态的特点。复杂内心的变化都不是通过台词说出来的，是经过五味俱全的心态表现出来的。又一场戏是溥仪第一次踏进牢门，抱着洗脸盆，迈着沉重的步子，走在漫长的通向牢房的甬道上，形体的感觉是疲乏无力，精神状态是无望的麻木，通过他暗淡无光的眼神直视前方，可是又不时地在目光中小有微微的闪动，使人觉得溥仪并没有呆滞，他的思想还在活动着，好像回想着过去的唯我独尊。朱旭在这些没有台词的表演里，对人物内心的揭示十分清楚细腻，从此无声胜有声。以溥仪到东京远东国际战争罪犯军事法庭作证一事贯穿全集，一反在其他每集中的无言表演，而是大段的台词不绝于耳，这又要求演员的台词功底了。当溥仪出现在法庭的时候，他以至尊无上的威严缓缓步入法庭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气度昂然地坐在证人席上。国际法庭的检察长纪南开始向他提问，溥仪从容不迫，冷静客观地回答着，我是1906年出生的，1908年出任中国皇帝这个地位，1921年冯玉祥用下吏让我迁出皇宫，那时我才15岁，在天津住了10年，中国和日本发生冲突，就是918事变。后来我就到东北去了。检察长纪南就他去东北作为皇帝一事再问，是自愿还是被迫？这是关键性的问题，关系到溥仪今后会不会是罪人的问题。这时朱旭所表现出来溥仪的精神开始有些紧张，他的手下意识地放在嘴角边，手指不停地抚摸着下巴颏，可是并不失态。在这短短的停顿中，观众感到的是他在飞快地思考，很快的，他把手放下，又调整了一下坐姿，立刻回答着，天津发生了不少的怪事，有人送水果笼，里边装的是炸弹，我的臣民们说过，这是对我生命的威胁，我本心不愿意去，不得已被迫去了。在这大长段的话中，开始还比较镇定地说，说到不得已被迫去了的时候，产生了一丝的委屈的情绪，发展到后面的对话时是一种无奈的样子。纪南接着问， 你有自由吗？溥仪一开始是有点激动地说，自由是耍儿戏，不允许我跟关东军单独面谈。我的信件被扣押，不许亲属给我过生日，不许祭祖宗，我的爱妾谭玉玲被害死。说到此处，溥仪发自内心的动感情，他越说越激动，悲愤的热泪盈眶。转谈别的问题的时候，他的感情才逐渐平静下来。被告方面的律师布莱尼克提问，你是否想复辟？显而易见，布莱尼克是想把溥仪引导到和日本战犯同一条路上去。观众能够看出，朱旭扮演的溥仪很明白对方的意图。片刻，他当机立断地说，我要为人民着想，预备同中国里应外合地反对日本。他巧妙地驳回布莱尼克的诱供，布莱尼克也不示弱，理直气壮地拿出溥仪当年写给日本的信件作为物证的时候，这时候的溥仪显示出极度紧张的心情，又一次把左手指放在嘴边，不时地咬着手指尖，同时又用这个小小的动作掩饰着心里翻滚的波涛，极力控制着自己不要惊慌失措。在这刹那间，他毫不犹豫地决定了面对物证的态度。只见他敏捷地毅然站起来，举着这封信，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大声宣布着，这是假的，印件是假的，郑孝胥的签名是假的。布莱尼克目瞪口呆，国际法庭以战争罪犯们制造假证的罪名结束审判。最后一个镜头，溥仪回到伯利收容所时，他以胜利者胜利归来的神态接受他的臣民们的迎接，瞬间他又恢复了皇帝的姿态。这一集主要的戏集中在法庭上，长镜头近距离的特写是最考验演员的技巧的，如有半点虚伪或者不合情理的地方，特写会毫不留情地放大几倍暴露在屏幕前面。朱旭在法庭作证的戏里堪称天衣无缝，找不出任何破绽。溥仪的思想矛盾清楚有层次，感情的起伏跌宕真实。从表演的角度来看，第23集的戏拍得很完整，也征服了广大的电视观众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第23集刚刚播放结束，朱旭就收到了来自亲朋好友的祝贺，一时中国大地掀起了末代皇帝热。朱旭是如何面对观众的喜欢和热爱的呢？周桓又是如何评价朱旭饰演的老年溥仪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朱旭妻子宋凤仪所著的《老爷子朱旭》，本书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录音梦梦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，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。纪实传奇，北京故事广播，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